盈富基金23.92跌4.8，恒生中国企业84.1跌1.84，药明生物77.2跌2.5，友邦保险84.25跌1.55，京东集团274.8跌10蚊，友邦保险系84.25跌1.55，小米集团16.48跌9.6，汇丰54.65升7.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1，日元115.38，瑞士法郎0.931，加元1.267，人民币6.368，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2。港金报16,820蚊，比上日收市跌31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系1,805.1美元。港汇指数95.3，升0.2。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精灵一点，祝大家虎年身体健康， 有强健的睇法，自然就如虎添翼。 新一年新征头，日日都有好节目陪大家过节。 年初二虎威生风，有东华三院 E 大调合奏团介绍他们的合奏团怎样在黄金岁月奏出动人乐章。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3点， 精灵一点，祝大家新一年 生龙活虎，龙精虎猛。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曾经在发梦的时候见过，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面，一个小女孩随着乐韵起舞，衣迷飘飘，眸光流盼，她的美姿吸引了东风之神驻足欣赏，风声又惊动了海神，她按耐不住好奇心走过来看。冇几耐，雷神电母亦都不甘寂寞，佢哋带住狂风暴雨嚟到凑热闹。就系咁，小女孩便立时衣衫尽湿，慌忙咁跑翻屋企。小岛又回复平静，而诸神亦都各奔东西。小女孩嘅西班牙语 Nanina 音译为 Nanina， 意思系喺太平洋赤道上嘅东风比正常强。东风带动温暖的海水流向西方，积聚在印尼一带的海域。相反，在南美洲秘鲁对开的东太平洋，寒冷的海水从海洋深处涌到海面，太平洋赤道一带的海水温度因而出现了东冷西暖的局面。海水温度的异常分布又扰乱了天气系统，印尼、马来西亚、北澳洲等地暴雨频频，而南美洲西岸则旱情处处。在亚洲的东部，拉尼娜有利于建立较强的东北季候风，气温因而可能会比常年低。例如2008年冬天的一次强拉尼娜现象，就诱发了内地在新年期间连日的低温和暴风雪天气，而香港亦都连续594小时发出了寒冷天气警告。相反，在2016年的一月，虽然没有拉尼娜现象，但是香港却录得3.1度的严寒天气。可见冬天冻不冻，主要决定于个别的天气过程。当然，在全球变暖和城市化的共同影响之下，香港冬季气温明显上升，部分抵消了寒潮的威力。至于今年的冬天是否不太冷，我们都是拭目以待啦。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在黄伟汉医生的 Jingle 就带我们进入星期四晚的广东广西。今晚广东广西我们讲好像很惨的一个题目，这样的名字，急警残年。其实急警残年不是很惨的，但我就是喜欢这四个字，所以今晚就用这四个字就是做这个讲题了。今晚我们的嘉宾是侯坤祥医生。 K 先你好。 你好，你好。 Hello。 好 可惜的，你不是坐在我对面讲的，因为疫情的关系你在家里电话跟我讲。 是啊，真的好像真的隔重沙啊，真的。 是啊，因为看不到表情呢，其实是辛苦一点的，讲起东西上来，还有在个直播室只有我一个人坐在 人的沟通呢，真的真的很多很多很多方面的，即是我想不是只是那个文字的，其实我们如果 即是不是只是语言咯，不是 如果我面对着面你的话，我想我们有很多的即是俗语讲的，即是眉来眼去呢，那种的沟通呢是真的，即是灵活很多和深入很多。 一个眼神呢就即是讲了很多东西。嗱，首先介绍一下你先吓。侯坤祥医生，你介绍下自己。 咁我系阿 William 嘅好朋友啦，咁我哋亦都系识咗一段时间，咁我自己就系皮肤科同埋性病科专科医生嚟嘅，咁即系亦都对呢啲嘅文化啲嘢咧就有啲兴趣啦，咁即系急警残年，我自己都真系年尾嘅时候咧，咁我自己就都真系即系都有一啲嘅少少嘅回顾啊，咁即系希望可以喺呢度咧可以俾自己有一啲嘅。有啲嘅得着啦，人生总系即系你每行过一步嘅话咧，即系如果我哋有少少得着嘅话咧，咁日子就冇咁枉过咯。 系嗱，你又点样睇啦？嗱，而家去到急警残年嘅时间啦，你点样回顾咧？你会 嗱，我自己觉得我哋成日都觉得咧，就即系我哋系永远咧，我哋人生咧就系、是、好似会面到啲问题，然之后又解决一啲问题。咁、但係無可奈何地呢，我哋又繼續有一個即係新嘅問題。似乎呢，我哋即係喺一個咁嘅一個咁大嘅一個一個咁大嘅改變嘅一個時空裏面嚟講呢，我哋似乎都真係即係都無可避免地每日都有好多新嘅嘢。我哋唔可以即係我哋即係可以用一個既定嘅方式，就我哋都係年年都係咁過㗎啦，咁年年就係咁樣去生活啊，去相處去面對啊，咁原來有好多嘢呢，我哋係真係我哋以為自己已經對呢個世界認識咗好多，咁但係到最後尾發覺，原來呢我哋真係對住呢個咁嘅大流行啊新嘅嘢呢，我哋發覺呢第一，我哋發覺其實我哋係完全唔識去面對呢個世界可能會出現一啲咁嘅問題。第二咧就係我哋發覺就係、是原來我哋原來以前我哋擁有嗰啲垂手可得嘅嘢咧，我哋發覺咧而家咧我哋都係珍而重之嘅，即係我記得我有一次同阿 William 傾嘅時候，我話我哋真係即係。好似好耐都冇去咯，跟住阿鄧大志就話同我講話兩年啦，咁 係啊，兩年冇去旅行啦，完全冇得出門啦，係啊， 係啦、啊，所以有好多嘢係好似好容易做到嘅嘢，但係而家已經係一個好難得好難得嘅嘢。 嗱，過去我哋好容易隨手所得啦，但係你有冇即係有啲嘢咧係喺過去咧，其實唔係咁隨手可得，然後到而家你曾經即係喺個腦海入邊咧。是構思緊嘅，唔係話因為你忙啊做唔到啊，唔係咁樣。有啲地方或者有啲事情咧，真係唔係你想做做得到嘅。你可唔可以舉例一兩個咧？ 嗱，如果我哋譬如我哋即係我哋講以前嘅話，我哋要見一啲人啊，或者我哋真係好容易，我哋真係即係好容易，我哋會見到一啲人啦。咁我哋要我哋發覺呢個世界其實都係喺我哋嘅規劃之下。即係好多嘢，我哋即係我哋要去邊度有幾難啫？ 吓，即系我哋吓 plan 个假期，买张机票吓，咁、啊、你已经可以去到嘅啦吓。咁、啊、甚至乎一啲好极端嘅天气里边嚟讲咧，去啲好冻嘅地方啊，或者去到好热嘅地方啊，其实对于我哋嚟讲，我哋真系。真系冇难度嘅， 随便都做到，系咪啊？嗱，我有一个地方咧，系我由即系喺英国读紧书嘅时候咧，一路都想去，但到而家都未有机会去嘅。个原因咧系，第一次我上去嘅时候咧，就系、是、想坐一架叫做 Magic Bus 啊。英国以前咧，好多人系坐 Magic Bus， 真系一架车咁咧，即系即系瞓晒 sleeping bag 咁咧，就去好远嘅地方嘅。我跟过佢哋咧，就去由倫敦出發咧，就去摩洛哥啦，去北非摩洛哥啦。咁、 嗯、 咧，但我最想我最心儀去嘅地方咧，坐 Magic Bus 咧、嗯，就係、是、阿富汗嘅。 哦， 係啦，即、就、係、是、我其實即目的地唔係阿富汗，係經過阿富汗咧、嗯，又最後 end up 去到新加坡嘅係。 哇！ 係啦，即、就、係、是、我係即係佢兩個月嘅時間嘅，一路係即係喺度plan 緊呢件事嘅讀書嘅時候，咁突然之間就係蘇聯當時係入侵啦， 嗯， 係啦，雖然入侵，咁、嗯、我就去唔到啦， 嗯， 咁然後咁又好多年之後咧，咁有機會去，突然之間又唔知另外啲咩戰事爆發，因為阿富汗都真係好慘啊！嗰度啲人即係不斷聽見，即、嗯、係、就是、你好似作為一個遊客啦，我哋即係想去一去咧，但係都。有咁多亂象，咁、嗯、多問題係你唔可能係經歷佢經過佢嘅。 阿富汗係一個好多嘅即係文化嘅搖籃。 冇錯， 係 冇錯。 嗰度即係其實佛教嗰度都係喺嗰度。 曾幾何時，佛教嘅文化非常豐富嘅喺嗰度。 係啦，嚇咁所以嗰度係一個即係被遺忘嘅一個嘅即係一個文化嘅聖地嚟嘅。你頭先講嗰個Magic Bus 咧，我即刻諗起就諗起呢個 Harry Potter 嗰三層嘅巴士。 哦，OK， 即係我其實我自己咧就如果我真係即係我哋而家即係發下夢啦，即係如果我真係可以真係通關之後咧，我最想咧就係坐一個真係喺一個東方列車。 嗯， 我對火車咧，我真係好有一種著迷嘅啊！即係喺裏邊 我自己都係嘅，我對火車都係好著迷嘅。我係好中意搭火車。以前咧，如果我真係諗即係有時即係諗 design 嘅嘢，有啲棘住咁咧，我會跳上火車去邊度咧？即係。冇考慮去邊度嘅，去到咧最快嗰班車離開係最遠嘅咧，我就去噶啦。即係、可能去雲南，去到貴州，去到上海啊咁啦。即係深圳最方便啦，長途火車就係咁樣去啦。咁然後一路睇住個火車一路去咧，啲風景一路向後流走咧，咁我就會引致我咧就好多思維啊，好多靈感啊咁樣。咁可以一個 trip 咧去到可能去到昆明咁啦，咁已經係。由深圳去可能廿幾個鐘頭啦，咁我已經做咗好多嘢喎喺火車上面。咁然後咧兜個圈行兩轉咧，一兩日咧我又翻翻嚟，咁又做好多嘢嘅。 係啊，同埋火車裏面你係發覺咧，嗰、那個嘅思潮啊係非常之 productive 嘅，因為而家火車咧，我覺得咧個火車裏面咧其實咧你係會睇盡一個嘅所謂嘅。即係好多個人生百態啦，咁、你發覺咧，你坐火車嗰陣時咧，你會聽到勁共勁共勁共咁，其實一段一段嘅路軌你經過啦，咁其實就好似人生嘅一級級咁嘅。然之後咧，你喺嗰度咧就即係你會感受到就係、好似人生一樣嘅，就係、是、每一個旅程咧，尤其是列車嘅旅程嚟講咧，佢都有一個站嘅，有一個逆站嘅。咁然之後你可能你會有啲新相識嘅人啦，或者係同你坐喺你隔離嘅人啦，咁佢會落車，然之後有啲人就上車。其實嗰個感覺就係好似一個即係一個人生咁樣嘅。咁其實到即係可能到最後尾，你到終站嘅時候，到嗰陣時咧，你會有一種咁嘅即係依依不捨。依依不捨嘅嗰種感覺咧，就係、是即係可能你會即係我諗大流行，我諗每人會對自己對我哋過去嗰兩年咧會有啲依依不捨啦。但如果我哋諗下，即係其實我哋經歷過呢兩年咧，其實我哋會唔會有啲嘢我哋真係都會係都可能都會幾難得到咧？我哋有一個角度咧，有一個時候咧，我哋覺得即係唔捨得。鄧教授，你會唔會有啲嘢捨得你過嗰兩年？ 抱擁香港咯，兩年，論據好與壞啊！ 听见啲高官讲嘢嘅时候，嬲定系唔系好嬲啊？基本上都系嬲啊，咁咯。咁然后，但系 the thing is 系即系系会觉得哦，都系一个经验嚟嘅。因为喺呢段大疫情之前咧，即系有幸咧，自己都经历过好多旅行啊，去过好多种唔同嘅地方啊，见过好多唔同人。佢头先你话喺火车上面识啲人，坐你身边人咧，基本上我有啲朋友真系到而家我仲 keep 住嘅一啲朋友喺欧洲啦。是真的就是火车上面认识的。咁就尤其去意大利啊，意大利人是好热情的。我试过真的在意大利南部呢，隔离他他英文他有限的，咁他就返屋企，他在中部做嘢的，他返屋企。他竟然是拉我返去家同阿妈食饭。会即是你会经常遇到啲咁嘅事啦，但我真係呢啲情况呢我遇过系唔少嘅。咁但係我亦都有一次喺漢堡咧，就喺同一個 compartment 一個車廂上面咧，就認識一個以色列嘅青年。佢啱當完兵，佢哋四年軍，即係呢個兵役噶嘛。咁咧佢就去咗，然後跟住以色列係會安排佢哋一個旅行嘅，即係逢係你當完兵就有個旅行嘅，俾一個好長時間嘅旅行啊，補翻即係補翻俾你，係政府即係國家出錢嘅。咁咧佢咧就。他们去了丹麦探他的姑妈，由丹麦开始就坐火车一路，他最后他 end up 就会去到雅典，去到土耳其，去到土耳其伊斯坦堡就坐船回到海法港，他家在海法的，我就在汉堡和他一路由汉堡一路去到慕尼克。以前的火车不同现在的那个即系啲高铁啊，即系快车噶，以前啲唔系噶，所以咧 快得滞啊！你冇感 系啦，我系同佢一齐咧，由朝头早上车一路坐到咧，系夜晚先至去到慕尼克。咁啊，我净系跟埋佢一齐去个女朋友嘅即系个住嘅地方咧，因为女朋友喺慕尼克读电影，我净住喺佢嗰度几日就住喺佢度。系啦，咁就系一路到一段好长嘅时间，我哋一路都交往嘅。就是、因為咁咧，我亦都去咗以色列好幾次。咁直至到咧，佢後來佢結婚，佢太太咧係南非嘅猶太人。咁咧，佢唔想啲細路好似佢嘅成長咧，係經常喺戰爭、戰民中間咧係成長。咁咧，佢哋後來決定咧就離開呢個以色列，就去咗南非生活啦。嚇，咁之後我哋就冇再見面啦。嚇， 我喺歐洲同埋喺北美啦，咁啊即係都坐過一啲嘅嗰啲火車咧，都係啲好文明啊、好斯文啊、好 elegant 啊、好舒服嘅一種，即係碳嘅，佢坐係碳嘅。咁我最難忘嘅兩程嘅兩節嘅呢個火車旅程咧，就一個咧就發生喺印度，一個咧就發生喺大陸。咁啊大陸嗰陣時咧就都係一個 backpacker， 咁啊即係綠皮嗰啲叫綠皮火車。咁绿皮火车咧，咁啊即系 你坐你坐边个 class 咧？软卧、软座、硬卧、硬座咧？ 嗰啲硬卧咁啊，三层嘅系热到抽筋嗰啲咁嘅。 系 咁啊，咁啊，跟住就咁啊，由即系由九龙跟住翻广州，广州跟住就跟住就出到湖南，一路屙到起咁上去，咁就去咗北京，然后北京咧咁啊再去內蒙古啊咁樣噶，咁啊 有去到新疆嘅有冇去到？ 新疆都有，新疆去蘭州啊咁樣啊，咁嗰段時間係一個非常，因為嗰陣時其實大陸嗰陣時都未正式，係八十年代初期嗰陣時，咁啊未完全開放，即係佢哋嗰啲人係即係同你嘅相處就係覺得你係一個怪獸咁喺度，即係 你啱啱讀完大學嗰陣時， 我嗰陣時係讀緊大學，讀緊大學。 因为我好多朋友咧，都喺嗰段时间咧，就一啱读完大学啊，咁咧就去，即系同一差唔多时间咧读完大学啦。咁我即系有啲香港嘅同学咧，即系我就喺英国啦。咁佢哋就系嗰段时间咧，系就坐上火车就，即系最终目的咧，即系呢个终极嘅目标咧，就去到哈萨，哈萨、即系新疆嘅哈萨，即系最遥远啦。即系一个再过去咧，就是、巴基斯坦嚟嘅，应该系 巴基斯坦啊，或者 乜乜斯坦啊嗰啲哈萨克啊嗰啲咯。 系啦，系啦，系啦，啊，嗰啲系啊。 系啦，咁佢哋即系当时系非常 popular 嘅呢个路线系。咁我就可惜就冇行过呢啲路线。即、就、系、是、当我认识新疆嘅时候咧，已经系丝绸之路咁样，已经系坐飞机，甚至系。有啲公司嘅旅行社係邀請去啊，咁所以都 非常舒服豪華嘅都係，我就但係咧喺 before that 咧，我喺歐洲嗰陣時咧，我係會坐呢、這個Interrail 嘅咧，係可以由里斯本即係畫一條直線就去到伊斯坦堡啦，將歐洲咧打橫行完曬啦。 嗱， 我哋而家嚟到呢度咧，系时候咧要播只歌噶啦。我今晚拣啲歌咧，配合你平时唱歌把声噶，你听下你就知噶啦。好，第一只咧就 Through the Years， Kenny Rogers。 OK。 I can't remember when you were there, when I didn't care for anyone but you. I swear we've been through everything there is. Can't imagine anything we've missed. Can't imagine anything the two of us can't do. Through the You've turned my life around. The sweetest days I've found with you. Through the years, I've never been afraid. I've loved the life we've made. And I'm so glad I stayed right here with you.Remember what I used to do, who I trusted, who I listened to before. I swear you've taught me everything I know. Can't imagine needing someone so, but through the years it seems to me I need you more and more.The good and bad, I know how much we had. I've always been so glad to be with you. Through the years, it's better every day. You've kissed my tears away. As long as it's okay, I'll stay with you. 利益。股市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652点，升4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13点，升6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1，日元115.33，瑞士法郎0.931，加元1.268，人民币6.366，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41美元。卖出1805.6，买入价是1805.69美元，卖出是1806.5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系上升，预料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会在晚间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能见度初时能见度较低，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六晚上，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至年初一朝早寒冷，随后一两日仍然相当清凉，有几阵雨，风势颇大。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起听第35季地区事务节目 《香港文学地图》。 当熟悉的景物不留痕迹地消逝，文学就是其中一扇门，为我们留下对一个地方的回忆。今晚带你文学散步，漫游荃湾的是作家麦树坚。 深夜1:30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又回来星期四晚的广东广西11点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跟侯坤祥医生 KC 一起讲这个急警残联。 Hi KC。 Hi William。 Hi。 好了，讲讲这两年你跟你的工作，即你的医学的工作，这两年的疫情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影响到你哪方面的影响，都有影响的话。 我自己就做皮肤科的，咁其實咧就喺整個疫情裏邊嚟講咧，其實就我哋呢個專科嚟講咧，都係屬於即係所謂嘅低危嘅前線工作者啦。咁啊，其實即係唔會有一啲發燒啊或者咳嗽啊嗰啲人嚟揾我哋啦。咁我哋睇到一個即係好多嘅喺照顧呢啲咁嘅前線嘅病人嚟講，過咗兩個咧係有幾個觸動點嘅。咁我記得我哋舊即係2020年咧，咁我喺外國翻咗嚟香港嗰陣時咧，就已經個個人都叫我喺外國嗰度咧要抄，要買口罩啊，要買呢樣買嗰樣咁翻嚟嗰陣時，咁我就初四我就第一日就翻工，咁我翻工嗰陣時咧就我就見到有一對嘅 伯伯同埋婆婆就企喺我门口等紧我看门。佢哋即係佢哋已經係即係好 desperate 嘅，即係好焦急想去揾我。嗰陣時兩個人咧係個嗰、那個特別阿伯伯咧個皮膚咧係即係好似火燒咁燒爛曬，個口嗰度咧就當然係冇口罩啦，咁一個口罩都冇。佢哋即係佢兩個老人家咁兩個孤苦伶仃咁喺度，咁而佢哋揾唔到有人去幫佢哋手啦。咁佢亦都係好無知地咧，佢哋因為佢哋怕嗰啲疫情咧，於是乎咧佢哋攞啲漂水嚟咁啊，每日幫自己抹身。 嗯， 咁當然最後尾就係即係成個身體都灼傷，尤其嗰個長者，因為長者佢嗰個伯伯佢驚得滯咧，佢一日抹幾次用漂水嚟。 但係佢個皮膚本身係咩問題啊？係 本身冇乜問題嘅，即係本身係可能啲皮膚乾燥啊咁。咁但係因為嗰個疫情嚟講咧，嗰啲人就即係佢會即係好多人都好怕啦。嗰陣時就即係到處都係有漂水啊，抹呢度啊，抹嗰度啊。咁佢於是乎攞啲漂水嚟抹身。咁係第一個。喺即係新冠疫情裏面，我睇過第一個病人。咁咁你知道當時即係呢啲老人家佢都揾唔到揾唔到咩人可以幫到手。咁佢都打唔到電話俾我哋，因為我哋嗰頭嗰幾日都冇人翻工嘛。於是乎咧，佢就走嚟。咁我有時咧，我就覺得如果即係如果我哋即係有時我哋如果我哋即係睇翻身邊嘅人咧，其實好似你頭先咁講，其實我哋急境殘年咧，我哋其實最重要的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喺呢個咁嘅疫情裏面咧，我哋睇翻人間嘅友情啊，我哋睇翻即係我哋其實好多好多嘢咧，我哋可能即係以前我哋忽略咗嘅，而家咧我哋可能我哋可以即係更加嘅把握翻，就好似呢啲嘅即係呢啲咁嘅長者老人家嚟講咧，佢哋真係冇人去幫到佢哋手。咁而佢哋真係可以即係咁出現一咁嘅情況，咁咁當然佢走臨走，我哋處理咗佢皮膚問題啦。臨走嗰陣時，我當時咧，其實我成個診所咧係得一盒口罩，我哋有幾個同事喺度翻工，咁我哋都俾咗一個口罩，話你嗱你嗰陣時都你都知道。一個口罩係幾咁珍貴嗰陣時，俾人哋即係嗰啲嘅嗰啲發呢啲咁嘅瘟疫財嘅人咧，係囤積得嗰啲嘅口罩，令到我哋全香港嘅所有嘅人啊，或者全世界所有人咧，都要買到貴口罩啊，咁樣去賺呢啲咁嘅發呢啲咁嘅災難錢。咁最後屘我哋俾咗口罩每人俾一個咁佢哋啦。我哋自己都唔係好多，咁但係就即係我哋都慳住嚟用啦。但係真係太可憐。咁我哋所以俾咗佢哋。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我覺得即係俾到我知道，即係喺整個疫情嘅開始嚟講咧，大家嗰個嘅市民上面嗰個嘅張力啊，係幾咁大？ 嗱，我想問下你啦，疫情之下咧，因為好多人好擔憂啦，但係凡係擔憂嘅話，即係香港咧，其實即係濕疹人好多嘅，即係佢哋好多時因為焦慮咧，因為焦慮都引致佢哋發作噶嘛，係。 係啊。 呢個即係你有冇遇到好多即係啲 patient 咧，係因為個疫情影響佢哋嘅情緒，而情緒影響到佢嘅皮膚咧，係？ 絕對有啊 ，William。其實咧，我哋香港人咧嗰個嘅習慣性嚟講咧，係有好多嘢咧，我哋去到好盡，去到好盡。 嗯， 即係話我哋嘅時間，如果我哋有一刻得閒嘅話咧，可能我哋都會揾啲節目塞咗佢啊，揾啲嘢去做咗佢，揾啲嘢去享樂咗佢啊，咁樣嘅。變咗我哋真係冇一個咁嘅空間。即係有啲即係好似我哋嘅我哋國畫裏面嗰個留白啊，即係我哋冇留低一啲嘅空間感咧。 香港人嘅生活係嘅，係即係少咗留白嘅係。 係啊，佢會所有嘢咧，佢會擠爆曬。咁點咧？就係話如果我可以今日我可以做到十分嘅工作嘅話咧，可能你個老細或者你自己對自己有要求的話咧，我覺得就即係可唔可以做到十一分，可唔可以做到十二分咧？變咗咧。我哋就會將自己嗰個底線咧不斷咁推高啊，咁變咗其實我哋嗰個嘅人嗰個嘅負重咧，其實咧就係可能係即係隨時一個浪打過嚟咧，我哋就已經係 collapse 噶啦。 因為我哋超越曬我哋能夠負荷嘅能嘅力量啊！ 冇錯。其實呢個咁嘅疫情嚟講咧，正正就反映咗咧我哋嗰個嘅整個嘅香港人裏面嗰個嘅文化意識裏面咧，就缺乏咗呢種咁嘅留白啦，我哋嘅慢活嘅心態咧，或者我哋留翻啲少少嘅空間，可以俾你自己，即係可以去享受或者休息，或者又好似今晚我哋咁樣急境殘年，我哋有一個咁嘅 reflection， 有一個咁嘅反照喺度啦咁甚至乎有一個好好笑嘅，阿陳大志有一個笑話咧，就係咁嘅， 如果我哋喺黃河大道中，我哋攞一個是那個人抽佢一桶血，然之後攞翻去對住一個喺歐洲生活嘅人，將呢桶血咧就打落去佢身體嗰度咧，佢即刻會有啲咩事發生咧，佢即刻會死亡嘅。點解啊？因為咧，我哋嗰個嘅香港人嘅嗰個腎上腺素咧，可以即刻令到佢嘅心臟麻痹而死亡嘅。 哇！ 咁當然呢個係一個即係笑話啦。咁但係反映到就係我哋其實我哋係已經係處於一個咁嘅長期係咁嘅，即係塞滿佢個我哋嘅空間感，我哋嘅生命上面咧係負重得好緊要嘅，以至到咧我哋係冇任何嘅水位咧去即係。去承受一啲， 我都經歷過曬嘅呢啲，即係一日可能有四五六個 appointment 嘅， 係啊， 即係接住嘅，尤其即係喺個事業可以講係初至中期嗰段時間啦，即係大家開始認識你啊，咁即係你知道有時有啲行業有啲人咧出現咧，咁會各方面啊，尤其 media 啊，咁咧就對佢即係興趣比較大咧。我決定一個地方做訪問，咁咧就喺佢唔同嘅 corner 咧，系連續可以一個晏晝就即係接受三個唔同嘅訪問， 甚至乎你個助手可能同你講：阿鄧生可唔可以攝多個啊？ 會，即係我哋完全咧，即係我係經歷過曬呢啲嘢嘅。咁即係好似我自己嘅血壓咧，有時係會偏高嘅，有時窄界，有時偏高咧。但我又諗唔到點解咁嘅原因，因為我自己即係各方面嘅脂肪，即係我都即係 check 得好清楚啊，即係。血管入面即係個脂肪啊，各方面嘅嘢咧，唔高嘅係正常嘅。但係點解佢血壓係咁咧？我都覺得係一個長期咧，長期喺一個習慣咗喺一個咁崩緊緊張嘅狀態之下咧，係工作同埋生活過嚟咧，即係而家你想佢放翻低咧，都唔係咁容易啊！講心句， 你會好唔慣咯、啊，你會突然間覺得自己好空虛啊！突然之間 我唔會啊，我非常 enjoy 啊，我絕對唔會。所以我以前經常去旅行嘅都，但係當我真係工作嘅時候咧，我真係嗰種壓迫、嗰種即係迫切感咧係，大江南北啊，飛嚟飛去啊，跑嚟跑去啊，香港跑廣州，廣州搞完一輪嘢咧，唔知飛去邊度又飛翻嚟，即係 又衝死線啦！ 好多年啊，好多年㗎，我係好多年試過係咁啊，甚至有時我真係好唔想留喺內地咧，喺工廠做完嘢咧，工廠搞掂啲嘢之後，我係留夜十二點之後咧就飛車去深圳又再轉車咁嘅，都經常嘅，以前常客嚟咁樣，即係都危險嘅。講心句喺即係呢個廣深公路咧咁樣飛馳嚇。 是啊，所以其实我哋我哋可能即係呢个疫情其中即係 嘅得着， 即係冇办法嘅，即係我你嘅即係开引号生引号嘅一个得着啦，咁即係呢个咁嘅所谓嘅得着呢，就令到即係可能我哋即係可能会有多啲嘅契机令到自己係可以嘅留白。咁你甚至乎你睇到而家即係有两样嘢呢，其实好反映到香港人嗰个嘅情绪，有两样嘢我成日都觉得係。第一个咧就系我哋所谓嘅快餐文化，快餐文化就系点咧？你去到个茶餐厅咧，如果你攞住个餐单喺度谂嘅话，那个人揸住啲笔喺度揸住粒纸仔咧，等紧你嘅时候咧，佢嗰种嘅不耐烦咧，觉得你呢个人做咩事啊？你点解叫个餐你唔叫 A 餐咯？你咪叫 B 餐咯 ？Exactly， 其实我今日 lunch 嘅时候咧，就有个朋友咧就去探一个朋友啊，即系想去影相影花。咁而跟住咧，咁佢話有個即係隔離有間新餐廳，咁就即係喺新界嚟嘅嚇，唔係市區啦已經。係 啊。 咁就係即係嗱，喂嗰啲姐姐咧冇 push 我哋嘅嚇，但問題係你講佢即係食即係成個啊乜嘢餸咁啦，或者咩飯咁啦，佢係突然之間佢眼係浮白嘅，點解咧？佢話你講個 number 就得㗎啦，我係唔識寫其他嘢，我淨係識寫個 number。嗱，香港人就係咁嘅，即係根本將所有嘢咧，譬如。啊，其实咧，我唔系想食个套餐噶，我唔系想食系呢个餸附带饭有个 drink， 我唔系，我系想一碟餸，我就想一碟餸啫，我系要，即系你可唔可以俾个例牌我咧？佢突然之间佢成块面好迷茫，冇俾啲咁困难嘅嘢佢做咯，系。 嗱，你迷茫已经系比较好嘅，即系有啲人甚至唔好，即系会好唔耐烦咁喺度话，点解你唔叫 A 餐啫 ？A 餐有茶 ，A 餐有汤，你叫呢个咪得咯？你嗰个一样啫嘛，你叫佢食饱就得啦。咁啊，即系嗰种感觉咧，就系话佢即系佢系冇乜耐性去再喺度等你喺度，即系喺度犹豫啊，或者喺度选择啊，咁样啲咁嗱嗱声叫咯。咁即系你都唔系一个即系食惯快餐嘅人嚟嘅。咁啊，即系一系你就即系再咁或者佢就行开咗。 呢种咁急切嘅快餐文化咧，某个程度上面咧，就好似 呢啲人系 robot 嚟嘅， 系 系啦，系机械人嚟噶，系即系到时到后你俾即系帮你充下电就得噶啦，根本、嗯、就呢啲快餐就帮你充下电就搞掂噶啦，即系你唔好去。嗯即係咩享受咩美食啊？呢樣嘢係即係你 forget 即係你冇諗都冇諗。 嗱，其實我哋香港嘅嘅茶餐廳咧，其實有好多嘅傳承嘅文化喺度咧。其實咧，即係即係呢個當然都係 part of 即係呢啲嘢啦。咁我哋你知道喺倫敦嘅旺季咁嗰度都係咁嘅嘴臉嘅。 哦，我太習慣啦，倫敦旺季，即係嗰幾年喺英國住嘅時候咧，嗱，事實上咧係每次咧俾人鬧完咧。都話唔再去嘅，死死地氣又去嘅噃。咁亦都咧，即係佢帶埋啲外國朋友去，然後佢哋去完之後，佢又帶佢哋啲外國朋友去。咁你哋每次佢哋，尤其佢哋咧，尤其啲外國人咧，更加俾人鬧嘅。 係啊， 佢即係佢哋媽媽叉叉，佢諗住你哋唔識聽啊嘛，佢哋講用廣東話嚟鬧。 冇錯， 一定咧去到見到外國人咧，指佢上樓上嘅 upstairs 咁即係嗰種。咁啊，其他嘢即係忘記係經典嘅，但係好似而家佢好似賣咗盤啦，佢哋已經 賣咗盤啦， 同以前唔一樣啦，以前。即係我哋讀書嘅年代真係經典嚟嘅忘記。 係啊，嗱咁所以其實當然啦，茶餐廳係即係我哋嘅根嚟嘅，其實即係裏邊有好多嘅傳承，好多文化咧，即係我覺得就即係嗰度。我哋即係如果第一有機會可以講下啦。嗱，第二個咧，我哋嗰個嘅即係我哋嗰個香港人講壓力指標咧，就係搭的士。搭的士咧又係嗰個嘅，你嗰個反應嘅速度咧係要好快。嗱，我唔係即係我都遇過好多好好嘅一個的士司機啦。但一般嚟講咧，佢哋嗰個嘅因為佢哋都係好習慣用好快嘅速度咧去處理即係嗰個乘客上面嗰個嘅目的地喺邊度啊？點樣行啊？行邊度？行邊條隧道啊？咁樣佢哋要好快脆咁去處理啦。咁亦都係個路上其實我哋嘅香港嘅馬路上面嚟講咧，亦都係有好多嘅呢啲咁嘅即係高壓嘅一個道路啦。例如如果做道路使用者嘅話就咁啊，所以搭的士其實亦都係一個幾反映到我哋個香港嘅一個即係一個文化嘅一個點啊。 是但是的士就是经常呢，即是我觉得这样讲，我自己搭的士呢，我遇到的司机都是很好的。 嗯 啊，只不过呢他们很不耐烦，不断哪里哪里哪里这个东西。你等等我是去那个区得的了，我要查查地址先，因为不是我家里，我朋友家里来的，我要看清楚地址先告诉你。但他们就很不耐烦的那个时候。 是啊，是啊。咁当然啦，即係其实所有人呢，其实在香港里面呢，其实呢就即係我哋整个社会呢就有呢啲即係好少嘅呢啲咁嘅可能即係可能一个好少嘅的士司机，一个好少嘅一个茶餐厅嘅侍应，而构成咗我哋整个一个嘅香港嘅文化，就係咁慢慢就有一个一塊砖仔一塊砖仔咁慢慢即係咁砌到出嚟㗎。咁而呢啲当然即係反映到我哋即係我諗即係如果你有頭髮，邊個想做辣痢啊？咁即係如果我哋真係可以好悠遊咁去唔需要話要去交租啊，或者係咁，我諗大家都可以更加可以 lay back 少少啊，可以更加享受人生。 去翻頭先我開始嘅時候問你啦，即係疫情之後啲人因為個焦慮啊、緊張，令到個皮膚出現問題啦。咁即係而家即係喺香港人咧最常見嘅即係呢種咁嘅，或者係個 immune system 嘅問題啦。出現嘅最多嘅皮膚問題係咩問題咧？其實 嗱，我哋最多嘅皮膚問題咧，其實都係嗱咁嗱，你知道我睇皮膚其實有幾樣嘢咧，都係同我哋皮膚科有關係嘅。咁啊皮膚啦，頭髮啦，同埋指甲啦，咁其實都係我哋即係我哋嘅即係皮膚科裏面即係要關注嘅一啲嘅身體嘅器官啦。咁但係喺呢幾個嘅情況裏面嚟講咧，指甲可能比較少啲啦，頭髮即係甩頭髮啦，同埋呢個皮膚病啦，各種嘅皮膚病嚟講咧，其實咧我諗嗰個嘅壓力嘅因素咧係好大嘅。好大啊！咁嗰個壓力嘅因素係大到咧，佢係令到嗰個病會誘發咗個病啦，同埋令到佢容易復發啦。咁亦都係會令到即係個病情咧比較難好啲同埋惡化啦。我哋最常見嘅嗰啲嘅皮膚問題就係、是、當然係一啲皮膚敏感同埋皮膚嘅濕疹啦。咁啊即係好多時候咧就即係嗰啲皮膚就係、是、皮膚嘅症狀最常見嘅症狀係咩咧？就係痕癢啦。 嚇，佢一痕個皮膚就係痕，痕嘅話佢就會拗，拗嘅話咧佢就會腫啊，同埋會起一起一個薄啊咁樣嘅。咁呢啲就係、是、我哋其實我哋嘅都市嚟講咧，其實嗰個嘅濕疹咧，即係或者叫異位性皮炎咧，就係喺啲手臼啊、腳臼啊咁嗰啲地方咧出現嘅嗰啲皮疹嚟講咧，係相當之普遍嘅。我哋香港咧，雖然我哋未係一個最頂尖的一個發達國家咧，但我哋呢啲皮膚疾病嘅呢啲咁嘅指數嚟講咧，其實係喺世界上面係名列前茅嘅、啊、其實就當然唔係幾好啦。係 即係呢個情況咧，我覺得即係我以前喺外國嗰時候都留意到嘅，即係我喺外邊咁多年，我冇乜點聽過，即係我周邊我識嘅人咧，係講佢哋會有濕疹啊。之類嘅類似嘅嘢，我冇乜點聽過嘅以前。翻到嚟香港咧，我先 aware 先知道，哇！原來咁嚴重。即係聽講有啲朋友嘅小朋友咧，翻學咁夏天著緊白色衫翻學咁啦。咁放學嘅時候咧，係成件出衫個背脊係全部血斑血跡斑斑嘅係。 係啊， 佢痕起上嚟，細佬哥唔識得拗啊嘛，拗起上嚟咁啊就變咗，即係成件白色衫後邊，尤其背脊咧係變曬血嚟嘅。 是啊，嗰啲就係、是、即係嗰啲細路仔開始病發嗰啲就最大機會就係嗰啲所謂嘅濕疹或者異位性皮炎啦。咁我哋其實咧，我哋呢個異位性皮炎咧有一個好特別嘅一個理論，係近年咧根據嗰個免疫系統嗰個嘅發展咧而發展出嚟嘅，叫做農莊理論。嗱、呢個農莊理論好得意嘅，就係咧，如果你由細開始，你係喺嗰個田野間嗰度生活，你同啲貓貓狗狗啊，同啲畜生啊，同啲 cattle 一齊玩啊，咁或者同喺泥裏面玩嘅話咧，你大個咗之後咧，原來你嘅你嘅免疫系統咧係會成熟好多嘅， 係 嚇，咁、變咗咧你就少咗好多呢啲咁嘅呢啲咁嘅免疫系統嘅發炎嘅問題咯。 嗯，會好似我就喺鄉下大㗎啦、你知道新界大啦，即係我經常都好即係好自豪，我係鄉下仔嚟嘅咁。但我哋真係咧細個咧係唔著拖鞋嘅，連拖鞋都唔著，冇話著鞋啊，即係赤腳咧係爬樹啦、跑啦、喺田度玩啊、喺啲魚塘度即係玩水啊、捉魚啊，乜都齊曬㗎啦，就極少著拖鞋或者鞋嘅。咁咧，所以我係咁樣就成長嘅。咁就深刻咧，即係我細佬有一對 twins 啦，對孖仔啦，咁佢哋都係自細咧，係即係識行識走咧，就唔俾佢著鞋嘅夏天。 嗯， 啊，等佢哋習慣咧，因為咁咧，亦都係避免個扁平足嘅。 係啊，其實咧，我哋其實呢個咁嘅農莊理論咧，其實俾到我哋有一個好大啟示咧，就係、如果我哋即係由細到大咧，如果我哋嘅生命上邊咧係可以有少少呢啲咁嘅 exposure 呢啲咁嘅歷練嘅話咧，其實你嘅人生咧係会好唔一样， 系嗱、我哋又准备差唔多另一只歌噶啦，系时候 吓， 咁啊都系我自己好中意嘅其中一只歌嚟嘅 ，Carole King 嘅 Tapestry， 好。 Soon with within my tapestry along the rutted road. He sat down on a river rock and turned into a toad. It seemed that he had fallen into someone's wicked spell, and I wept to see him suffer, though I didn't know him well. As I watched in sorrow, there suddenly appeared a figure gray and ghostly beneath the flowing beard. In times of deepest darkness, I've seen him dressed in black. Now my tapestry's unraveling. He's come to take me back. He's come to take me bac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葵涌村三栋违风检测的大厦日葵楼可以如期听朝解封，影葵楼和下葵楼如果没有突变，会在后日早上解封。他说日葵楼听朝如期解除違風，居民完成相關手續後可以離開。不過為了確保安全，居民其後仍然要進行多次病毒檢測。居民可以在聽朝在當局派發物資時取得有關檢測樽。而在解封前，房屋署人員將會在日葵樓的公用地方各樓層徹底消毒和清潔。林鄭月娥呼籲居民未来一段时间都要尽量留在屋企，减少外出，并依照当局要求进行检测。他亦都向村内30,000多名居民表示感谢，他们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不便。劳工处亦都已经设立热线，解答有关居民上班的劳资问题。葵芳新葵芳花园私座晚上8:30起被纳入指明受限区域，违风强制检测。政府目標是明早上午約7:00完成行動。另外，觀塘崇仁街安順大廈列為受限區域，晚上9:30起違風，政府目標是在明早約7:00完成行動。黃大仙農場道新光中心第一座和第二座晚上10:00起列為受限區域，政府目標是在明早約10:00完成行動，受檢人士需要在凌晨2:00前接受檢測。有50年歷史的星辰旅遊宣布將會啟動自動清盤程序，公司在網頁中作出通告，表示公司董事已經通過決議，將根據香港公司清盤及雜刊條文條例啟動自動清盤程序，並將會在下個月16日下午3:30在灣仔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樓召開首次債權人會議。根據星辰旅遊網頁資料，公司在1972年成立，曾經是本港其中一間大型旅行社。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當前全球疫情仍在擴散，並呈現新的特點，新型變異病毒株傳播快、傳染力強，加上冬季各類傳染性疾病高發，防控風險增大，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嚴格做好疫情防控，堅持以預防為主，持續抓緊抓實抓細外防輸入、內防反彈工作，提高防控的科學性、精准性，群眾就醫、供應、通行等方面亦都要全面跟上，保障好人民生命安全和基本生活需要。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480点，上升3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83点，上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2，日元115.41，瑞士法郎0.933，加元1.271，人民币6.372，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1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9.05美元，卖出1799.5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五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六晚上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至到年初一早上寒冷，随后一两日仍然相当清凉，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系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国安法事件簿， 主持苏少聪、陈泽铭。 點解係咁強調從香港嘅角度去睇嗰個憲制文件，一定係要睇國家憲法同埋個基本法，因為就我哋國家本身係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係咧由於係一國兩制嘅原因，透過咁樣嘅一個機制去成立，完全同佢個制度唔一樣嘅嘢，呢個真係前所未見嘅情況。 星期六晚上9点， 國安法事件簿， 香港電台第一台， 一分鐘閱讀，主持謝祖慈。製作張鳳平。 繼續討論由理查·布蘭特所撰寫的 Amazon.com 的秘密這本書。 美國雜誌《財富》曾經報導過一句評語，亞馬遜改變了消費者的購物方式。面對著科技的競爭，亞馬遜更加是先驅，它在美國影音、电影、云端服务的市场占有率都是位列前茅。亚马逊创立了27年，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市场对于亚马逊的经营模式和前景充满信心。 亚马逊是怎样缔造传奇，成为新一代的典范的呢？这本书认为离不开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是贝佐斯的战略思维和他出色的领导能力，长期的战略思维令到贝佐斯专注于通过优质服务稳固市场地位，并且占据市场先机，长远的市场洞见加上坚定不移的信念，造就了他的成功。作者在书里面高度评价贝佐斯，他说贝佐斯既可以俯瞰大局，又能够掌握所有困难的细节。他不单止具备深厚的专业技术知识，还能够将自己的策略直觉和慎密的战略计划相结合，同时他亦都熟悉金融的运作模式。 第二个重要因素是顾客至上的服务主义。亚马逊贯彻落实了顾客永远是对的的概念，以及不满意包退货的服务规矩等。在亚马逊500多项量化指标之中，80%都是与顾客服务有关的。正是这种从文化到行为都以贴近顾客，创造出价值的理念，使得亚马逊能够取得别人难以超越的成功优势。 再者，最重要的成功因素来自亚马逊的持续创新。亚马逊的网页书评是打破常规的创新做法，通过顾客的消费记录推荐商品，创造了目前购物网站的标准。另外，亚马逊不单止是创造了全新的阅读经验，更加颠覆了古老的书店和出版产业模式，而 掀起了新的产业革命。 Amazon.com 的秘密轻轻揭开亚马逊和贝佐斯成功的半截链渣，相信读者们亦能通过阅读这本书打开新视野，探索无限可能和机会。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 Amazon.com 的秘密，作者李察·布兰特，由天下杂志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嚟到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继续同阿 K C 侯坤祥医生一起讲急警查年啊 ，K C，Hello William， 系好啦，嚟到最后一节，你有咩想讲先？透过呢个节目， 嗱，我我哋会睇到咧，其实即系当然，即系我哋都好难忘记咗呢个大流行噶。我谂系我哋即系有啲人叫呢个做即系第三次嘅世界大战啦。咁今次嘅系一个人类嘅共同嘅敌人咧，系病毒啊。咁啊而呢个亦都系俾到我哋好多即系好多新嘅一啲嘅对人生好多嘅睇法啦。头先我哋都分享咗啦，咁亦都系令到我哋系好多嘅有很多的失去，因为这两年来讲呢，可能在很多人里面来讲觉得两年都是一件很短的事，但是我们就是对于一些的特别是小朋友，小朋友在这段时间里面来讲呢，其实他这两年失去的东西呢，我想是他一生里面的生活最多的东 西。我两个侄仔他们根本一上 K1 的下学期就开始即係經常性唔使翻學啦，你即係根本讀完嗰三年咧，佢哋等於只讀咗頂籠一年半嘅啫，即係你點可能學到嘢咧？咁但係都冇辦法啦。咁我自己咧個印即係個比較沉痛嘅印象咧，就係、是不幸咧，我喺前年七月第三波嘅時候咧，咁我係嘅 contact 咗嘅，因為透過其實透過即係書展做唔成咧，透過一個訪問咧。咁咧就訪問我嘅人咧，就可能俾其他人就傳咗俾佢嘅。咁可能喺亦都係可能帶住個麥講嘢咧，個麥喺個領口度咧，個麥一路即係傳開去咧就有事啦。咁變咗我有事咯。咁好不幸啦。咁咧但係咧就喺就係、是、其實嗰一個星期就喺醫院。我阿叔係即係走咗，走咗仲係喺最快嘅時間咧，即刻就。funeral， 咁就系嗰一个星期就发生，咁已经走埋啦。佢出嚟嘅时候，咁呢个印象就好深刻嘅。咁其次，其次咧，即系亦都有啲朋友咧，即系即系妈妈话即系有事啦，医院叫佢哋屋企人去啦。咁啊，哇，个涌晒去医院啦。去到医院嘅时候，亦都系即系基本上你唔俾入去噶嘛，系两个睇，即系未轮到佢妈妈已经断咗气啦，都系。咁所以都系，其实好多咁嘅嘢，即系都，即系你系咪系悲剧？都系悲剧嘅，其实某个程度上，都系好惨嘅事嚟嘅吓。 系啊，系一件好无奈嘅事嚟嘅。我有一个好无奈嘅一个病人故事咧。咁其实就系、是、初开始打疫苗嘅时候咧，咁你知道就系净系俾啲即系老人家或者老人家带住啲后生嘅人去打啊。咁其實嗰陣時有好多人更加需要打，咁但係當時因為嗰個嘅政策嘅關係咧，咁佢就冇得打。咁我有一個即係一個好年青嘅一個病人咧，咁佢嗰陣時咧就要去出去一啲比較疫症比較高嘅，因為有啲緊急嘅工作上面嘅需要咁樣咧。咁但係好無奈地嗰陣時雖然有疫苗，嗰陣時亦都唔係好多人打。咁但係咧，因為佢未到佢嘅年齡層組咧，就佢係冇得打嘅。我亦都用好多方法，即係試下得可唔可以幫佢可以即係安排到特別通用啊？即係呢啲都係政策嚟，因為政策唔係代表科學嘛。咁你可唔可以即係俾佢打咗先啊？咁因為佢真係好需要，因為佢一個好高危嘅地方，喺一個喺一啲中東同埋南亞嘅地方。咁嗰陣時嘅疫情係比香港嚴重好多嘅，但係好無奈啦。咁即係都冇辦法。咁 係一件好無奈嘅事。咁嗰時亦都唔係有個咧，唔係個肯去打啦。咁但係疫苗喺度，咁到到 冇得打， 都係咁係啦。咁啊，即係係啦。咁同埋就頭先我哋講啲細路仔咧，咁我哋即係佢哋會失去一個好重要嘅兩年啦，尤其係佢哋。所以我哋要即係俾多啲。但係我諗我哋每個人咧，即係作為一個人嚟到呢個世界上面嚟講咧，其實我哋俾多啲一啲咁嘅關懷啊，或者唔好淨係喺度即係好似即係去埋怨我哋自己生活喺一個咁糟糕嘅一個情況啊。其實我哋身邊嘅有好多人可能比我哋更加需要一啲咁嘅支援啊，或者係咁樣啦。咁甚至乎我自己嗰個科裏面嚟講咧，我哋亦都睇到咧，其實喺嗰個嘅新冠嘅疫情咧，咁好彩地啦，鄧達志咧係完全復原咗啦。咁但係咧嗰個新冠咧對一個人嗰個免疫嗰個嘅破壞咧，我相信咧呢個會係嚟緊呢幾年咧，我都相信咧會有好多呢啲咁嘅案例咧，新嘅病啊，新嘅案例咧會浮現咗出嚟嘅。咁就算係我哋嗰啲過分嘅一啲嘅消毒啊，因為大家都好緊張，尤其 Omicron 嚟咗之後咧，大家都好緊張去消毒啊，去洗手啊咁樣嘅，好多嘅呢啲咁嘅皮膚問題咧都產生咗啊，啲手咧係爛咗，即係好似我哋頭先講嗰位伯伯咁，係俾一啲消毒藥水咧係灼傷咗嘅。啊，無啦啦個面嗰度啊，或者係佢可能佢淨係可能係搭完啲，跟住翻去摸一摸個眼睛，咁個眼睛嗰度已經係灼傷咗。點解？因為可能嗰個嘅清潔姐姐咧就係啦，佢抹咗度咧，佢用啲即係好高濃度嘅漂水啊，即係驚幫死唔消毒咁啊抹咗佢，咁然之後佢一摸，跟住個成個皮膚咧就灼傷咗啊。咁又或者喺新冠啊，或者係呢段時間裏邊嚟講咧，對嗰個嘅人嗰個嘅。嗰、那個免疫系統嘅傷害咧，會越嚟越慢慢會浮現得多出嚟咯。而家我哋講一個叫長新冠啊，長新冠咧就係話你當你感染咗新冠之後咧，你會出現咗好多嗰啲一啲嘅問題。原嚟咧有八成嘅人咧都會有呢啲咁嘅問題嘅。咁我相信皮膚其實我哋皮膚係其中一個我哋最重要嘅一個器官啦。我哋講緊。皮膚就係身體最大嘅器官，咁呢個咧就會係將好多嘅免疫系統嘅問題啊，一啲嘅新冠嘅影響啊，嗰啲就會反映曬出嚟。 好冇人，好少人會咁樣去思考嘅，係皮膚係我哋身體上面最大嘅器官。 係因為嗱，我哋嗰個嘅我哋嗰個嘅皮膚咧，其實我哋點樣去理解呢個皮膚呢？原來個皮膚呢就係當我哋喺個胚胎嗰度裏面嚟講呢，其實佢係分開我哋嘅胚胎只有三個構造嘅啫。我哋係屬於最外層嘅構造。咁呢個最外層嘅構造呢裏面呢，其實呢個最外層嘅構造除咗皮膚之外呢，有血管呢，有神經啦，有好多我哋嗰個嘅那個腦嘅發展啊，咁所以其實喺個咁嘅胚胎嗰度咧，其實咧皮膚咧已經係同我哋嘅所有嘅好多嘅器官咧都係息息相關嘅，特別係咧我哋嘅我哋嗰個皮膚嗰個嘅感官啊、觸感啊，或者係我哋嘅外表啊，係同我哋嘅心靈咧係互相嘅，有好多嘅互動喺度。 Okay. 所以我相信我哋會喺嗰個皮膚嗰度咧，我哋會睇到好多即係呢啲新冠疫情咧，對我哋嗰個嘅即係好多市民上面嗰啲嘅影響，越嚟越會浮現翻出嚟。 而家你 so far 你見到未啊？多唔多啊？嗰啲咁嘅 case？ 其實都多嘅。其實過咗兩年咧，持續地咧，其實我基本上差唔多我係即係過去嗰兩年咧嗰、那個嘅。普通的病我哋會繼續有啦，另外咧就有4-5成咧係處理緊，即係同新冠有關係嘅啊。咁新冠有關係嘅就係、是我哋嗰啲嘅各式各樣嘅皮膚敏感啦，或者係俾一啲嘅消毒用品而係過分防疫、過分消毒之下咧，佢特別會產生好多皮膚問題。當有一個嘅香港有一個咁嘅所謂嘅一個爆發啊，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第五波咁樣嘅話咧，咁好多 時候咧，我哋嘅皮膚咧首當其衝咧就會出現好多嘅呢啲咁嘅敏感啊、刺激啊嗰啲問題嘅。咁亦都係睇到好多人嘅情緒係困擾啦。咁所以其實應該聽多啲廣東廣西，可以喺呢度咧，我哋可以有一個窗口，可以睇到人生嘅另一個角度啊。所以我鼓勵多啲人咧，如果你唔係太夜唔係太早瞓覺嘅話咧，其實你喺廣東廣西嗰度，你係有一個窗口，你可以睇到呢個世界原來係好似萬花筒咁，可以睇到好多好多姿多彩嘅嘢。 多謝多謝， 係啊， 嗱展望啦，即係冇咁淒涼啦，即係過去完呢個踏入呢個虎年咧，咁你有咩展望咧？又係邊即係各方面嘅工作啊？你會將會遇到一啲？邊方面工作可能會即係偏重咗啲啊，或者 plan 下，如果我哋疫情可以喺今年之內能夠係稍微緩和嘅話，會去咩地方做啲咩嘢咧？會 嗱，我就真係第一時間咧，我會想去翻自己即係曾經即係去過曬嗰啲所有熟悉嘅地方㗎啦，台灣啊、泰國啊、歐洲啊、一大堆呢啲咁嘅中東啊呢啲地方。因為嗰啲係有好多嘅回憶，人咧總係會你年紀越大咧，越係想去一啲習慣嘅地方。咁而啲習慣嘅地方咧，俾你有好好嘅一啲嘅温暖啊，你可以喺嗰度攞翻你嘅回憶，然之後你又可以探索啲新嘅嘢。嗰種咁嘅熟悉嘅感覺咧，係令到你有好多嘅深刻嘅體會啦。好多時候我哋係即係叫做我哋係講緊嗰個係橫線，我哋可以認識嘅呢個世界更加多嘅嘢啦。譬如如果有人係未去過哪一個科嘅，咁你嗱一聲去啦。咁但我去過，我又覺得即係嗰度睇完咪算咯。咁你唔會話再去搭嗰啲嘅氣球啊或者直升機啊咁樣嘅。我係想去翻我自己曾經去過的地方，我想即係喺我嗰、那個嘅 一啲窩心嘅地方 係 咪？ 係啦，呢啲窩心嘅地方嚇、即係可能好簡單，就係去可能去曼谷，可能係做個按摩，做個 SPA， 或者食個 pad thai， 或者係即係食個佢哋開嚼嗰啲咁嘅炸彈嗰啲。即係呢啲好簡單嘅嘢，或者喺嗰度，或者喺意大利嗰啲地方咧，去行下啲教堂，就咁行一啲，行下就咁行下咧。你講嗰種感覺，你攞翻曬翻嚟咧，嗰、那個就係我哋，即其實我哋迷失咗兩年嗰個嘅人生。 嗱，我咧就過去咧，幾乎係每年咧都，如果唔係每年咧都兩年一次噶啦，有幾個地方。 嗯。 啊，京都。 嗯。 檳城。 嗯， 京都槟城就基本上每年一定会起码一次，因为近啊。 嗯， 啊，咁啊，槟城咧，我就除咗去食榴莲之外咧，咁啊 ，George Town 咧，就去旧城区咧，系我好 enjoy， 咩都唔做，净系喺度散步行路，一定唔会搭车噶啦，就系喺佢 George Town， 即系周围散步，坐啲饮杯咖啡啊 ，coffee， 咁然后跟食榴莲啦，又食榴莲嘅季节去啦。 咁就 我好 enjoy， 京都咧就不在话下。京都我亦都系甚少搭车嘅，我一定系拣翻喺即系我中意嘅 area 嘅附近咧。咁我每日咧就系散步、散步、散步。咁呢啲系即系我每年都起码一次嘅地方啦。咁咧其次咧就系佛罗伦斯啦、Florence 啦、威尼斯啦、巴黎啦。倫敦我就一定會回去即係探下屋企人啦，有啲屋企人喺度。但我屋企最多人喺多倫多，但多倫多咧即係如無特別需要咧，三年回去一次我都足夠嘅，又多噶啦，係啦，即係中東有啲地方我係好中意，譬如我中意耶路撒冷啦，我都即係去過伊朗，咁我都中意伊朗，都好想再去啊，也門啊呢啲地方都係好 exotic 啦，摩洛哥啊，甚至係坦桑尼亞、肯亞呢啲地方咧，我都係即係會，即係有個心動會再翻去嘅，呢全部呢啲地方都係。 我諗疫情係始終會過嘅，疫情係始終過嘅。但係就即係有時咧，我哋即係過咗呢啲咁嘅經歷同埋歷練咧，有時咧，如果人咧，如果當中裏面你係冇一啲嘢你係把握過嘅話咧，有時咧就係一個幾浪費嘅。即係如果我哋有時我都同啲病人，我鼓勵下佢，即係呢個咪當係一個經歷咯。小朋友佢以前佢好怕翻落嘅，而家就好想翻落。 咁其實都係一種經歷嚟噶嘛，係咪？咁如果我哋可以即係喺呢兩年啊，或者係即係經過今晚嘅急警查員，我大家可以諗下，即係我喺呢兩年裏面，我有冇啲乜嘢真係我會係會係唔捨得，同埋我真係係成長咗或者學多咗嘅。到有一日我哋可以 reopen， 我哋可以真係我哋可以互相見面啊！除咗可以俾大家一個黑之外咧，咁其實我哋仲有好多嘢咧。我哋發覺咧，呢個世界原來可以擁有嘅嘢咧，係可以好多好靚嘅。 嗯，係啊，好多。但係因為但係我亦都嗱呢兩年咧，最初嘅時咧，我都係好心急嘅，因為最初即係嗰一年啦，即係喺農曆年嘅時候去咗尼泊爾啦。尼泊爾翻嚟之後咧，咁嗰一年即係已經定咗落嚟嘅旅程都有。三個中旅程，一個長的旅程，咁咧都一個一個咧就冇咗之後咧，即係每一次過咗下一個，千祈唔好冇啊咁樣。咁而整下而家你啲唔敢去諗旅行啊，即係啲嘢，又即係希望咧啲餐廳唔好再有六點鐘嚟過啦，啲病菌唔會六點鐘之後先出現，六點鐘前唔出現噶嘛，即係都會係咁樣諗啦，即係都係希望有啲嘢唔好咁再生落去啦，好似。從來爆疫情咧，亦都唔會喺劇場啊，睇舞蹈啊，聽歌劇、聽粵劇、聽咩都好啦，係冇啲地方冇爆噶嘛，但係一有事全部一齊唔准去關門。 係啊， 咁咧即係我有啲做演藝界嘅朋友咧，真係好慘咯，即係一而再，再而三咧，佢哋啲演出咧，其中一個係《帝女花》嘅演出咧，係推咗即係兩年，一推再推都冇做唔到，今年終於做到，就係、是、開幕嗰一晚，第二日即刻封啦。即系我哋觉得好惨，即系好，即系 好惨， 即系抗疫疲劳啊！呢、這个真系抗疫疲劳啦，因为尤其睇见啲做餐厅嘅朋友咧，即系佢话真系好冤枉咯。一个即系已经咁惨啦，嗰两年，希望呢个过年咧能够搵翻多少啦。咁但系即系仲惨到六点钟之后，亦都系冇啦。咁即系， 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动态清零嘅话咧，其实我哋可以即系或者系一啲當局啊，或者係啲持份者咧，其實可以即係可唔可以即係靈活少少去處理嗰個嘅防疫嘅措施，令到大家可以喺一個咁嘅張力之下咧，我哋可以即係 唞下，俾大家唞下氣啦，俾大家 唞氣啦。即係頭先講嘅，可唔可以即係我哋可以有多少少嘅靈活性喺安全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哋或者我哋奉公守法嘅人咧，係可以真係有呢啲咁嘅有啲空間咧。咁我相信呢個亦都係我哋嘅即係我哋。即係希望，即係我哋嚟緊呢個日子裏面咧，可以好過啲啦。不過即係我哋喺鼠年，我哋迎嚟呢個咁嘅新冠啦。咁啊，即係睇下你 希望虎年咁夠惡啦，我趕走佢啦。 虎個貓啊捉老鼠啊嘛，老虎更加咁啊，搞到可以咬死呢個即係鼠年嚟嘅呢個病毒啦，係咪先？ 好嗱，基師，我哋時間差唔多啦。咁 啊， 我先講講咧，即係聽晚星期五晚。廣東廣西有黃仲遠、周子欣和劉振雄校長一起跟大家分享的未來有沒有校園，就最後一隻歌是 Gladys Knight and the Pips 的 The Way We Were， 多謝你的 KC 今晚 OK 過一個好年，大家我都是在這個虎年的年初三之後先再回來廣東廣西跟大家在空氣上見面，多謝 KC OK 我們再聊 okay, 好拜拜。 以上節目內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Hey, you know everybody's talking about the good old days, right? Everybody, the good old days, the good old days. Well, let's talk about the good old days. Come to think of it, as bad as we think they are, these will become the good old days for our children. But why don't we try to remember?That kind of September when life was slow and oh so mellow. Try to remember. And if you remember, then follow. Oh, why does it seem that the past is always better? We look back and we think,The winters were warmer, the grass was greener, the skies were bluer, and smiles were bright. Can it be that it was all so simple then? or has time rewritten every line? And if we had the chance to do it all again, tell me, would we? Could we? Memories like the corners of my mind, misty watercolor memories of the way we were. Scattered pictures of the smiles we left behind, smiles we gave to one another for the way we were. And if we had the chance to do it all again, tell me, would we? Could we? Memories, maybe beautiful and yet, what's too painful to remember? We simply choose.